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北岛嘅一本诗集。 系啊，其实应该讲系北岛选篇嘅，但系当然啦，带有好强嘅北岛嘅风格味道喺入边啦。咁呢本书叫《给孩子的诗》啊，咁好意外咧，就是、作为一本诗集，仲要系诗选集，成为咗大陆嘅书嘅畅销榜嘅冠军啊！ 哦，点解咁厉害咧？ 点解咁厉害咧？我谂咧，即系可能咧，家长咧，即系有文化嘅家长咧，都好似北岛自己喺个序度所讲，对所谓学校教育嗰啲诗咧，已经即系唔满意好耐啦，一直想揾个靓啲嘅、好啲嘅选本。咁啊，北岛佢自己话佢点解会编呢本书咧，就系、是、因为佢个仔咧，几年前咧就开始读小学啦。一翻小学咧，老师就教一首叫《我是粉笔》嘅一首诗。北岛一睇咧，就觉得首诗写好差，连佢个仔都觉得系。佢仔睇完之后就话：老师，我唔想做粉笔，因为首诗咧就系好典型嗰种咧，即系塞咗好多啲大人嘅谂法入去嘅，就想引导个孩子成为一个道德方面诶献身牺牲嘅人咁样啦。总之系呢种咧。都是我哋先入为主，认为哦，小朋友就应该要睇啲点样嘅嘢，小朋友一定要睇啲好简单嘅嘢，或者一啲佢教育意义，所谓嘅教育意义嘅嘢啦。咁北岛佢作为一个资深、极其资深嘅诗人啦，当然意识到咁样去从事一个诗歌教育系好唔正确，同埋咧，其实咧亦都只会咧造成咧小朋友对诗咧自细反感啊。因为你试下，好似我哋细个都仲好啲啊，即系睇《唐诗三百首》，咁都系啲好诗，虽然都有啲唔明啊吓，但系如果你自细又睇一啲唔知乜嘢人编出嚟嘅一啲以为系诗嘅诗咧，咁你可能真系对新鲜咧，从此之后咧就带咗偏见。 系，所以阿北岛作为爸爸，就不如等我自己选啦。 系啦，咁呢本书咧，跟住又出咗香港版啦，其实听讲都系好好卖。除咗係孩子們好需要啦，另外北島個名當然係一個保證啦。咁我哋睇返本書入面呢，佢北島佢話佢有三個標準嘅啫，一個就係音樂性，一個係可感性，第三個先係經典性。即係入面唔一定係好出名嘅詩嘅，但係呢佢係好可感同埋好有音樂感嘅。即係呢兩樣嘢我覺得係對一個小朋友好吸引佢嘅地方囉。 咁其实如果佢讲话给孩子的诗，嗰、那个孩子我哋即系约略啊，廖伟棠觉得睇完本诗集之后，应该系几多岁嘅小朋 友？我睇完之后，我觉得我都算系你嘅孩子，因为佢其实好真系好宽泛嘅。有啲诗你如果一啲可能道德感比较重啲嘅老师，可能都觉得唔适合俾孩子睇嘅，因为好多其实系关于爱嘅。但系爱呢样嘢咧，所谓爱的教育啦。亦都可以调转过嚟讲，系教育的爱，即系教育唔可以缺少咗爱啊！咁所以佢话呢三个标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佢冇讲出嚟标准，就系爱咯。咁入边其实每一首诗咧都包含住唔同嘅爱，或者唔同年龄段对爱情嘅想象，或者对爱情嘅反思喺入边。所以咧，从一开始咧，我拣咗嚟同大家分享一首诗咧，我觉得已经系一首咧，即系包含咗各个阶段嘅人对爱嘅想象嘅。就是呢德国的浪漫主义大诗人呢海涅写的《星星们高挂空中》。 星星们高挂空中，海涅翻译杨武能。星星们高挂空中，千万年一动不动，彼此在遥遥相望，满怀着爱的伤痛。他们说着一种语言，美丽悦耳，含义无穷。世界上的语言学家，谁也没法将它听懂。可我学过这种语言，并且牢记在了心中，供我学习用的语法，就是我爱人的面容。 星星们高挂空中，咁作者就系海涅，就来自德国嘅。 系海涅咧，咁其实喺传统嘅教育入边咧，大家都会将佢定义为一个即系现实主义或者革命浪漫主义，因为佢好多诗系关于啲工人抗争啊，或者关怀底层嘅诗嘅。其实喺共产党嗰套教育入边，咁但系呢首诗咧可以讲系头先大家听咗啦，系超越咗阶级呢样嘢，亦都系超越咗咧唔同嘅人种。正如佢话，世界上嘅语言学家谁也没法把它听懂。即系佢已经超越咗语言啦，同我哋日常去区隔我哋唔同嘅文化嘅，喺呢所有文化之上咧，就系呢种爱。咁呢样爱咧，又唔系话单纯系一种即系闪闪发亮，就纯粹我哋睇到星星，最初只会系感觉到佢系闪闪发光或者系高高在上嘅。但系海涅咧就写出佢嘅伤痛啦，同埋佢嗰种咧寂寞啊，遥遥相望。但系咧呢种语言咧系嚟自于伤痛而喷发出嚟嘅，但系咧海涅咧佢话佢一早已经学过呢种语言，就系喺佢爱人嘅面容度学到。 哇！ 啊，咁呢度咧当然有两层意思啊。其实爱人咧既系咧带俾佢呢种光芒，星星嘅光芒，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带俾呢种伤痛俾到佢嘅。所以呢个语言咧系好刻骨铭心嘅。 系星星们高挂空中，咁、哦、如果系小朋友睇，可能就会觉得系咪 系啊？如果真系好小嘅小朋友，咁可能佢会去理解到一样嘢，就系、是、啊，星星咧，佢原来喺天上边咧，唔止话系好似即系学校教科书所讲话发光发亮啊等等，咁、可能佢会多一份咧对美好嘅事物嘅寂寞啊，嗰种理解。当然咧，呢种寂寞可能我哋喺我哋以前嘅教育入边咧，觉得系一个负面。但如果一个人懂得寂寞，我觉得是他懂得爱的一个前提。 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绍另外一首诗《公园里》。 公园里，普列维尔，翻译高行健。一千年，一万年，也难以诉说尽这瞬间的永恒。你问了我，我问了你。在冬日朦胧的清晨，清晨在蒙苏里公园，公园在巴黎，巴黎是地上一座城，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公园里，咁就系普列维尔嘅作品。 系啦，其实普列维尔咧可以讲系上一个世纪咧最流行嘅法国诗人。 系啊， 系啊， 好多歌词 你都知啊，系啦。咁佢好多歌咧，俾尤其有一个人叫 Eve Mondang 啦， 系 啦，就唱成一啲香颂系嘛。 系 咁、其实佢嘅流行咧就同呢个有关系嘅。但系咧，你都想想佢啲诗点解咁容易被唱成歌？佢嘅音韵实系好好听嘅，而且咧佢系好便于人咧。迅速咁样理解嘅，就好似头先嗰首诗咁样，极之浪漫吓，咁即系恋人之间嘅亲吻，其实系一个好常见嘅景象。我谂，而且系每一个有个爱情嘅人咧，都会经历过呢种喺公园入边去亲吻自己爱人嘅。但系普列维尔咧，佢自己呢、這个诗人咧，佢好似自己灵魂出窍咁样。喺接吻嗰一刹那咧，佢好似飞咗起嚟，就好似我哋依家睇电影有啲科幻片咁样，个镜头一下子拉开松起嚟，变成一个好似啲飞机吊住嘅镜头航拍咁样。哇！佢系先系从一个时间嘅广度推埋嚟嘅，即系嗰个镜头先系由一个时间嘅千年万年慢慢推紧、推紧、推紧，推到接吻嗰一瞬间。但系当一接吻嗰一瞬间咧，镜头又喺空间度拉开嚟，向上拉。哦，原来。我哋喺个公园入边，个公园喺巴黎度，巴黎喺地球上边，地球系成个宇宙入边。 哇，浪漫到不得了！ 呢首真系爱之颂歌啊，吓即系你会谂到咧，虽然爱系两个人之间嘅事，佢亦都系宇宙之间嘅事。而且咧，虽然千年万年咧发生好多历史大事，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咧。呢、这个吻咧系我哋最重要嘅事， 系啦，佢仲要个诗题咧，个诗名叫公园里嘛，但系公园系巴黎，巴黎 系 一座城，跟住咧地球上嘅天上嘅一颗星咁， 系啊，好似你两个人嘅命运同成个世界命运系绑埋一齐嘅， 哇！呢首真系普列维尔最动人嘅情诗啊！ 系啊，所以点解咁多朋友中意佢咧？ 仲要翻译者系边个咧？系高行健。 系啊，啊 其实呢本诗集入边好多即系都名译嚟噶。咁比如下边我要介绍一首咧，系即系嚟自爱尔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咧叶慈啦。咁大家其实应该都好知道佢啦。叶慈嘅诗系好多系情诗嚟嘅。咁呢首情诗咧系佢写嘅最感人嘅一首情诗，叫《当你老了》。咁翻译者咧，袁可嘉咧，亦都系咧大陆四十年代咧好出名嘅诗人嚟嘅。咁我哋听下《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叶慈，翻译袁可嘉。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他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他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当你老了，咁作品就来自叶慈噶，咁啊译者就系袁可嘉，哇，又系不得了啊！ 哇，呢首诗系冧到不得了，但系咧，其实如果系中意睇电视嘅朋友咧，唔知道有冇睇一个大陆节目，咁就听讲咧，莫文蔚咧喺上边有唱呢首诗。 哦， 你知唔知呢件事啊？ 好成， 我就唔知啊，我冇睇啊，我唔知系英文版嘅 定 系 咁啱个歌名又叫 唔系系呢首诗嚟嘅。 哦，直头系 呢首诗，但我唔知佢系英文版、中文版，因为我唔睇电视嘅、 嗯 啊。但系点解咧？即系连一个咁流行嘅歌手或者咁流行嘅节目都会关注到呢首诗咧，系因为呢首诗咧，佢除咗本首诗写得好咧，佢背后嘅故事亦都好感人，好感人。就系咧，叶慈咧，佢其实咧系爱尔兰咧独立运动嘅一个重要嘅诗人啦。咁佢咧点解会写呢首诗咧？系佢系中意咗一个女人叫毛特纲。毛特纲咧就系爱尔兰独立运动嘅一个领导嚟嘅。其实系一个文武相全嘅女子，咁、当然啦，毛特纲就其实已经系心有所属啦，咁就诗人咧就被拒绝咗，咁但系诗人咧中意咗佢成世，而且到咗老嘅时候咧，佢仲去追求毛特纲嘅女。咁當然都被佢啦，咁即係佢個女都估到你係鍾意我媽先鍾意我噶嘛。但係呢啲咁感人嘅愛情呢，都係要靠文字先可以記落嚟。咁呢首詩呢，頭先我哋讀咗啦，即係原嚟呢，人係越老呢越懂得愛情嘅呢樣嘢。我諗真係孩子睇呢本詩集呢，可能真係理解唔到嘅。反而可能孩子嘅父母去睇呢本诗集嘅时候，睇到呢一首嘅时候咧，就会停一停，谂一谂，即系原来爱情系可以绵延咁漫长嘅岁月嘅。咁佢入边尤其讲到啦，好多人都爱过你吓，但系好多人系爱你嘅青春，爱你嘅美丽啊，只有我啊，叶慈系爱你嘅灵魂嘅，而且呢个灵魂系一个朝圣者嘅灵魂啊。其实呢个入边亦都有对佢自己嘅比喻嘅，佢就好似个朝圣者咁样爱住阿毛特纲，咁毛特纲咧又好似个朝圣者咁样爱住佢嗰个事业，即系爱尔兰独立运动嘅事业，同埋咧最难得嘅就系佢仲会爱你老咗嘅面上边嘅皱纹， 系啦， 嗱，而且呢个皱纹，因为点解佢会爱咧？因为呢个皱纹系嚟自于佢朝圣嘅艰苦嘛。即系呢入边你可以睇到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嘅理解系几咁深刻嘅，所以咧去到最后咧，佢将成首诗嘅主题突然间转咗去爱情本身啊！佢入边将爱情拟人化，就话爱情嘅本身咧都喺个山上边行住路，跟住咧慢慢咁样隐没喺群星之中，即系佢觉得到咗呢个时候咧，正如一首俗语所讲啦，即系我爱你，好似已经同你无关啦，我只系同爱情。呢样嘢有关，爱情已经变成一种超越咗两个爱者之间嘅一种喺星星上边隐没嘅事物。 是，我相信都是适合孩子们的爸爸妈妈看啦。点同孩子讲话当你老了咁样。跟住落嚟我哋听另一首诗啊，哑孩子。 哑孩子，洛尔加，翻译大望书。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把他带走的是蟋蟀的王。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我不是要他来说话，我要把他做个指环，让我的缄默戴在他纤小的指头上。在一滴水中，孩子在找寻他的声音，被呼在远处的声音穿上了蟋蟀的衣裳。 终于回翻到真系比较孩子嘅诗啦，咁其实呢本诗集入边有好多系好孩子嘅诗嘅。咁呢首诗咧嚟自我哋以前讲过一个诗人洛卡洛尔加，咁就系西班牙一个咧就系好带有摇曲色彩嘅诗人啦。咁佢呢首哑孩子咧亦都系佢好出名嘅作品啦。咁你听完之后咧，你其实唔系太理解其实佢到底有啲咩隐喻嘅。佢就好似一首童谣咁，好多童谣咧，其实我哋都唔会去深究佢到底系有啲咩社会意义啊，或者系有啲乜嘢伤及到每个人嘅感情嘅嘢啊。比如好似我哋好多童谣都系，但系你读读下，你读多咗咧，你又觉得依入边好似有啲命运嘅隐喻喺入边。嗱，呢首先咧就系大望书译嘅，大望书嚟香港之前。就佢喺法國同西班牙都住過，咁佢又譯咗呢首詩。咁呢度入面最有趣嘅呢就係話呢個啞嘅孩子呢，佢唔係真係啞嘅，其實佢只不過佢嘅聲音呢係俾一隻蟋蟀偷走咗，俾一隻蟋蟀嘅王偷走咗。咁呢個孩子就好執著咁去揾嗰個聲音。咁佢話我唔係要攞佢嚟講說話，佢冇必要講說話，佢覺得已經好好啦咁樣。不過呢，我好想佢戴起嘅手指頭度好似個指環咁樣，即係喺一個孩子嘅角度嚟講呢，有冇聲音其實都唔重要嘅。佢對於佢嚟講好多嘢都係玩嚟嘅，係一種玩耍嚟嘅。喺呢入面又係咁，個聲音呢俾個蟋蟀嘅王偷走咗之後呢，佢竟然着咗蟋蟀嘅衫喺身上边，即系好似个童话故事，好似安徒生啲童话故事咁样。佢入边有一种淡淡嘅忧伤，但你又觉得，咦？呢几样嘢，哑嘅孩子、蟋蟀同埋声音咧，佢哋都有佢自己乐在其中嘅嘢，好似喺度玩紧嘅游戏咁样。 系，同埋洛尔加嗰啲诗咧，通常都有啲重复嘅句子，好似啲儿歌咁。 系啦，佢就不断咁样重复，而且咧都可以谱成曲嚟唱嘅。咁呢首其实都有谱个曲嘅。 系。 咁、其实咧。入面呢有一啲诗人呢係真係叫童诗诗人嘅、比如我最后呢一集最后介绍一位叫金子美玲嘅呢，就係、一个、日本嘅其实可以讲係最出名嘅童谣诗人。咁呢个童谣诗人呢，佢所有嘅诗呢都带有一种淡淡嘅哀伤喺度嘅。咁、其实呢能够触动我哋嘅心嘅诗好多都係咁样嘅。但係金子美玲呢，当你了解佢嘅身世之后呢，你就会更加知係令你感到悲伤。咁佢呢係即係日本明治时代嗰陣时嘅诗人啦。咁嗰个时候大正时期嘅时候呢，咁、女性嘅地位更加唔平等啦，比起依家嘅日本。咁呢佢嘅丈夫呢而且係一个呢係即係浪子嚟嘅。即係吃血嫖赌嗰种。跟住呢最后呢竟然呢令佢呢感染上性病。而死。而且一路有即係对佢有家暴。咁所以呢佢就借寫童詩呢嚟寄情啦。咁但係每一首童詩入面呢，你都可以睇到佢嗰種孤立無援嘅感覺。比如呢首積雪我哋聽一聽。 積雪，金子美玲，翻譯吳飛。上層的雪很冷吧，冰冷的月亮照著它。下層的雪很重吧，上白的人压着他。中间的雪很孤单吧，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 积雪，金子美玲的作品。 其实这首诗呢 小朋友睇呢可能就会当系一个童话，即系佢会只有一个好有童心嘅人呢先会将雪分成几层去諗。 上层下层中间。 係啦，即係我哋平时我哋係咁喺个雪度行完咗算㗎啦，即係可能大不了滑个雪啊，或者觉得落完雪好靓喎。但係呢金子美玲呢将自己代入雪入面去，唔单止代入雪一样嘢喎，再代入雪嘅三种形态。喺、上面嘅雪佢觉得佢好冻。因为月光照住佢，我哋如果喺夜晚行个雪地呢就会发现呢系一个蓝光笼罩喺雪地上面、特别清幽嘅。咁、佢最底下嘅雪呢就俾各个咁样踩㗎嘛。而且有啲可能系几日前甚至系一个月前嘅雪越踩越落。其实我自己滑个雪就会咁样嘅。你越向下滑呢啲雪系压得越实嘅、你系滑唔开嘅。咁你就可以想象下面啲雪系承受住好大嘅重量。咁最后嗰个中间嘅雪呢其实好似金子美玲咁样，即係好孤立无援。佢又见唔到天又见唔到地，起码上层下层嘅雪都有所依靠。但中间嘅雪呢佢係乜都冇、就好似一个丧失咗社会地位嘅嗰个时候嘅女性一样。 系哇，金子美玲嘅诗都几沉重。 系啊，我本嚟以为最后嚟一首真正嘅童诗啦，但系其实童诗入边原嚟包含住好多时代啊、历史遗留嘅一啲悲哀。咁其实嚟紧下一集咧，我仲会有几首，亦都系从童诗入边可以折射出时代嘅。 或者我哋下一集再倾啊。下一集我哋会继续介绍北岛所选嘅诗啊。一本诗集《给孩子的诗》，下一集再谈了、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